旧爱难了，张清芳所演唱。下面请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，郑中基的借情人和吕方演唱的街灯下。 喜欢喝几杯的人，你不习惯他的冷，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。我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。你总是说要借情人，却有个贪杯的灵魂，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， 谁让你沉溺，就让你伤神。哭一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，输给了寂寞的人，对待自己最残忍。喝一口眼神唤醒谁几分，谁让你沉溺，就让你伤神。这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就入柔肠，不会化泪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，你总是说要接近人，却有个贪杯的灵魂。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，谁让你沉溺，就让你伤神。哭一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，输给了寂寞的人，对待自己最残忍。喝一口眼神唤醒谁几分，谁让你沉溺，就让你伤神。这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个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就入柔肠，不会化泪痕。喝一口眼神唤醒谁几分，谁让你沉溺，就让你伤神。这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个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就入柔肠，不会化泪痕。 今夜街灯如昨，当下一片荒漠。昨天山风吹过，留下了今天的我。街灯为谁明亮，照亮谁的寂寞。当我不再走过街灯，也忘记了我。今夜街灯如昨，当下一片荒漠。昨天山风吹过，留下了今天的我。街道明亮，照亮谁的寂寞。当我不再走过 街灯也忘记了我。天地我街灯为谁明亮，照亮谁的寂寞，当我不再走过街灯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街灯下，吕方所带来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旧单车老情歌，下面请听张浩哲的《寂寞时你最先想起谁》，张宇的《回心转意》。 静静走在你身后，想看你笑，想陪你游，是我这一生不变的执着。曾经压抑的念头，在被遗忘的多年后，此刻有无声的侵袭着我。其实我不曾去奢求，想做你一辈子的朋友，然而寂寞是你最先想起谁，是不是我，请你告诉我。难以言语的感受，我不能想也不能说，你始终是一个未圆的梦，心中柔软的角落，总是为了你一人暗流。希望像天使般为你守候，其实我不曾去奢求，想做你一辈子的朋友，然而寂寞是你最先想起谁，是不是我，能否对我说。

是太久没有看到无聊下流的节目，坐在沙发上打着直播，感觉心跳变好慢，可能是忘记想你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。 Yeah. 是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？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凡人歌，李宗盛。旧单车老情歌，接下来邀请各位收听到的歌曲包括有万芳的《多事的秋》，郭富城演唱的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》，和邝美云的《等你一生》。 这 守已有多年，本来早不应该怀缅，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，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。刚好接到你一封信，信里说到你的恋情，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，好像祝福却言不由衷心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有了开始有了未来，想替你开心人却无法喜欢，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，我的心在哭，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。 命神梦变真，到底不舍

是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在我的怀中忽然也变了，幸福留不住缘分，让片刻温暖都化为残忍。 也许我能得的其实只是你一个吻，也许再多就会沉沦到永恒。不管别人的眼神，不该爱人哭闷，最后怎么分？ 那是无情留下冰冷，我心竟然能无声。发现太冷太冷，也许心思才能得到上天的承认。 倾盆大雪纷纷落下，擦亮我的路程，就让盲目成为 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旧单车老金歌，带您重温往事，回味青春。下面请听林子祥的《此情可待》，辛晓琪的《窗外》。 你在我旁，我在你旁，亲似互看，心中的跳，浅浅的笑，也是明两段爱情，情深的交拥，在这一刹，心中只觉旁边的一切如雪的薄薄。你在我旁，我在你旁，尽情互看，翻起风雨，跟你相处也是晴朗。美丽故事和每段往事为你倾诉，充满着温暖，只知每日也愿陪伴着你。

人不该像从前。 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 就像一幅画，一座雕塑，而不是我生命的包袱。爱要结束，就不要虚伪的祝福。爱你等于爱上一种艺术，又何必对自己那么残酷。不是你的爱人不留一滴眼泪，不再为了陪你喝一杯咖啡，让你整个夜晚不能够好睡，不能再和自己幸福作对。不做你的爱人，不管你的是非，其实只是爱你的美，不止你的咖啡会让人醉，再美丽的风景都会忘记，我一定会。一座雕塑，而不是我生命的包袱。爱要结束，就不要虚伪的祝福。爱你等于爱上一种艺术，又何必对自己那么残酷。不是你的爱人不留意滴眼泪，不再为了陪你喝一杯咖啡，让一整个夜晚不能够好睡，不能再和自己幸福作对。不做你的爱人不管你的是非，不能否认其实只是爱你的美，不止你的咖啡会让人醉，再美丽的风景都会忘记，我一定会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不做你的爱人，张信哲所演唱。下面三首歌曲已经为您准备好了，分别是陈升的《不再让你孤单》，陈淑桦演唱的《别说可惜》，和黄耀明的《边走边唱》。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，擦干你伤心的眼泪，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 像是吹在草原上一幅，只想静静听你呼吸，静静拥抱你到天明。想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陪着你，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，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。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，逗我笑。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，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，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。路遥远，我们一起走，要飞翔在你每一个彩色的梦中，对你说我爱你。 又有什么关系？纵然依依不舍，倒也好散好聚。无论如何，请你忘记。虽然对你来说，也许并不容易，让爱情也这次，何苦代替过去？